菩萨所修的境界是尽虚空遍法界。 随喜怎样学法呢？经上举了一个例子， 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为一切智，勤修福罪，不惜生命。 发心是发无上菩提心， 发心求无上菩提， 亦即是发心求究竟圆满的智慧。有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只能彻底明了。 发心之后要勤修福慧， 佛又称为二足尊，二是指福慧，足是满足圆满，成佛就是你的智慧与福德圆满了。 为了修福修慧，不惜生命，难行能行，难修能修，勇猛精进，诸佛如来是这样成就的。 成佛之后不休息，广度众生，在六道里头示现，应以怎样的身得道，就现乜嘢身。 应以佛身得道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 佛从初发心一直到度众生，所有呢啲功德，我哋通通都要随喜，要去学习。佢系点样做法，我哋亦愿意跟佢一样去做。佢能发心，我亦发心；佢能修行，我亦修行。 我不但不窒道，仲要尽心尽力帮助佢成全佢。 人家修持，我哋真能障碍吗？障碍唔到噶。若然冷静咁观察，冇障碍到别人，实际上咧障碍到自己。那佛曾经比喻，以口水吐天，口水能吐到天吗？不但吐唔到，跌翻落嚟，仲打在自己面上添。我哋要将念头转过嚟，成人之美。那人家有好事，帮助佢，成就佢，佢好咧，社会大家都好，我亦沾光。我亦好啊！呢一个原主要嘅精神呢，就系教我哋明白呢个道理，认真修学，成就自己真实嘅功德。反观现前呢个社会， 随喜功德要有智慧，唔能够感情用事， 否则往往受害。嗱，我举一个真实嘅例子啦。达拉斯有一个同修，开车嘅时候见到一个细路在行人道上跌咗一跤。好心停车，将个细路扶起嚟啦，问佢有冇受伤啊咁。咁呢阵时家长赶到嚟啦，反而告佢将个细路推跌受伤，搵律师到法院诉讼添，要求赔$80,000。在美国呢，遇到老人或者细路跌倒，要立刻打电话俾警察，由警察去扶佢㗎喎。儒家教人， 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 人家做一件事对社会大众唔好嘅，我哋唔好帮助佢。如果佢做嘅事对社会大众有利嘅，我哋不能障碍阻止佢，不能窒到佢，而且要随喜。随喜唔系睇咗欢喜就了事，要尽心尽力咁帮助佢，令到佢嘅事业能够圆满达到。 尽心尽力就系修圆满嘅随喜功德。 我本身冇钱，三餐饭都有问题，在财力上不能帮助佢，但系我可以赞叹佢啊！ 某人系好人，做嘅事系好事，你哋有能力应该帮助佢， 咁亦系随喜功德啦。所以随喜功德系人人都可以修学嘅，随时随处可以修学嘅。佛门里头，佛菩萨嘅功德、祖师大德嘅功德、世法里头。政府的功德，替百姓做好多福利的事业，善人长者以财富与能力为社会大众造福，都值得随喜，都值得称赞。菩萨教我们要认真精进修学，要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二业，无有疲厌。 第六愿，请转法轮。 复次，善男子，现请转法轮者， 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、一切佛刹，极微尘中，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极微尘数广大佛刹，一一刹中，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极微尘数，一切诸佛成等正觉，一切菩萨海会围绕，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，殷勤劝请尊妙法轮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，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 请转法轮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。法轮代表说法离生，轮是圆满的相，代表佛所讲的一切法都是究竟圆满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缺陷。 佛所讲的一切法，非空非有，非无非有，轮正好代表这个意思。 轮是个圆，有圆周，圆心亦有，但是找不到。佛所讲的一切法真空妙有，妙有就是真空，真空就是妙有，空有不二。 由轮见到空有不二，性相一如，所以用轮代表佛所讲的一切法。 轮若然是不动，就冇用处啦。轮是一定要动嘅，换句说话讲咧，佛嘅法是一定要弘扬嘅，否则众生得唔到利益。一定要为众生说法，说法好俾轮在推动。请转法轮就系请法师大德讲经说法啦。嗱，佛在世时，请佛讲经说法，教导我哋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佛不在世，请有修有证的法师大德为我们讲经说法。年轻的同修真正要发无上菩提心，逐佛为命，无论出家在家要学讲经，发心一生从事于佛教教学的工作。 发心讲经是大事业大因缘，必定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，护法龙天的保佑， 能够自己真正如说修行，将我哋一生嘅精神、体力、智慧贡献俾佛教，俾一切众生，咁呢一生生命自无空过，无比嘅充实啦。嗱，年轻嘅同修要将名闻利养放下，将五欲六尘舍弃，发心从事弘法利生嘅神圣事业，呢个系无比伟大嘅事业。 第七愿，请佛住世。 复次，善男子，现请佛住世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、一切佛刹，极微尘数，诸佛如来，将欲示现般涅盘者，及诸菩萨，声闻缘觉有学无学，乃至一切诸善知识，我悉劝请莫入涅盘，经于一切佛刹极微尘数劫，为欲利乐一切众生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劝请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 凡夫毕竟是凡夫，听讲经说法好像有收获有所觉悟，但是过了两日就忘记得干干净净了。听经一次而开悟的几乎都没有的，只有六祖慧能一人啫。真正悟入是一件难事，必须将善知识请来此地常住，天天讲经说法教化我哋，咁我哋天天得佛法嘅熏习，时间耐咗咧，不知不觉 就会误入噶啦。 佛法常住世间，世间人就有福报；佛法不住世间，世间人会有好多嘅灾难。 天灾、自然灾害属于医报，医报随正报转，亦即系随人心所感。因此咧，有福报嘅人居福地。我哋想修福行善，到底世间边一件系福，边一件系善，往往都不能辨别嘅。嗱，福与善有不同嘅层次、广合嘅范围，唯有佛菩萨对呢个事实真相彻底明了，所以佢咧有能力智慧嚟教导我哋，我哋要真正知道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咁样世界先至有和平，人民至真正能安乐嘅。请转法轮与请佛住世，睇嚟好简单，实际上咧就唔容易嘅。嗱，梁武帝保治公时代有一个故事，四川有位真正得道嘅高僧，叫做宝香禅师。佢在四川住咗好多年，亦以种种嘅方便法劝大家断恶修善。咁当地嘅风俗，每逢祭祀咧就必定杀生嘅。法师每年苦苦咁劝导佢哋唔好做杀业，但系冇人听佢嘅噃。不但冇人听啊，反而仲讥笑佢添。法师非常之难过啦。咁有一年，有一位居士到京城拜见保治公啦。 保治公系观音菩萨化身嚟嘅，梁王忏系保治公编嘅。 保治公问四川嚟嘅呢位居士： 四川嘅香贵唔贵啊？ 居士答话： 四川的香很贱。 保治公问嘅系宝香禅师，贵唔贵嘅意思系大家会唔会尊重佢、宝贵佢啊？居士听错咗，以为系问烧嘅香贵唔贵，答话四川嘅香好便宜。保治公就话： 既然贱，点解唔走呢？ 但系居士听唔懂保治公嘅说话。咁过咗几日，佢翻去四川见宝香禅师啦。禅师问佢： 保治公讲咗啲乜嘢说话？ 居士答话： 他问我四川的香贵不贵，我答说很贱。保治公说： 既然贱，点解唔走呢？ 保香禅师听咗点点头。咁过咗几日，又有一个祭祀法会，大众依然系杀好多牛羊猪嚟祭祀。保香禅师呢一日同往日唔一样啦。他在寺院门口挖了一个很大的坑，好像池塘一样，里面填满水的。他亦参加祭祀法会，亦跟着食鱼食肉。以前劝他们不杀生，今天跟他们一起食鱼食肉，众人觉得很稀奇啦。食完之后，禅师走到坑边，擘开口，食落肚的鱼都是活的，吐出来在水里头游，食落肚的鸡鸭一只一只地都是活的。神通一现，大家都睇到呆咗啦。咁吐完之后，禅师企住往生。嗱，真正得道高僧喺呢个地方弘法利生，我哋对佢唔尊重，佢就应当走啦。呢、这个故事提醒我哋，请转法轮，请佛住世，要用点样嘅方法？绝唔系金钱享受假名，喺一间好大嘅寺庙供养法师，留得住吗？留唔住嘅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留不住的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留得住， 以真诚心、清净心接受法师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， 请法师来弘法利生，教化这一方众生，那就要更加倍努力精进，如说修行了。能有这样的心、这样的愿、这样的行持，必定有感应，求得有修有证者常住此地嘅。十大愿王虽有十条，实际上咧普贤嘅大愿只有七条，七条就讲到圆满啦。后面仲有三条总说回向，通常回向偈里头咧常念到回向菩提、回向佛道、回向众生。 第八愿常随佛学。 复次善男子，现上随佛学者，如此娑婆世界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，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名，而为布施，剥皮为纸，折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，即如虽微，为众法故，不惜身名。何况王位，成邑聚落，宫殿园林，一切所有，及如种种，难行苦行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，是种种神通，起种种变化，现种种佛身，处种种聚会，或处一切诸大菩萨，终会道场，或处声闻及辟支佛，终会道场，或处转轮圣王、小王眷属，终会道场，或处刹利及婆罗门、长者居士，终会道场，乃至或处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终会道场，处于如是种种聚会，以圆满音如大雷震，随其落欲，成熟众生，乃至示现入于涅盘，如是一切我皆随学，如今世尊毗卢遮那，如是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尘中一切如来，皆亦如是，于念念中我皆随学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学，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 上随佛学就是回向菩提，菩提是佛。学佛要想真正有成就，一定要有好的老师来指导，还要有好的同学同参道友，常在一起切磋研究讨论。咁另外仲要有好嘅榜样，令到我哋嘅修学有真正嘅目标。嗱，孟子学孔子系个例子啦。孟子依孔子嘅著作《儒说》修行，有唔识嘅地方，请教孔子嘅弟子。善知识难求，揾唔到善知识，咪揾古人咯。 例如藕益大师学莲池大师，当时莲池大师已经往生，佢睇莲池大师全集。依莲池大师为老师，听莲池大师的教诲，依照老师的教训去修行，他成功了，成为一代祖师。 我的老师李炳南居士教我以印光法师为老师，教我读印光文钞，依印光法师的教训来修行。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，教我们常随佛学，介绍我们跟佛学习。佛修正已达到究竟圆满，我们以佛作榜样来塑造自己。佛用什么心，用什么态度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学他。佛平时日常生活是怎样过法，我们亦要学他。样样都学，学到同佛一模一样，那就恭喜你了，你就成佛了。普贤菩萨介绍我们学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，而没有为我们介绍阿弥陀如来。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明明劝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而此地常随佛学，却教我们学毗卢遮那佛，知不知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要紧紧地记住，学佛接受佛陀教育，第一要紧是不忘本。普贤菩萨是毗卢遮那佛的学生，所以介绍我们向他的老师学习。 毗卢遮那是报身佛，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佛，是毗卢遮那佛应化的。 这个是以佛为我们修行的榜样，我们要学到同他一模一样的。从初发心，佛最初发心，我们要学他的发心。佛发心之后以很长的时间精进不退，我们亦应当要学习的。 成佛 不是一日两日可以做得到，亦都不是一生两生可以成就的。每一尊佛修行正果都是无量劫，时间之长无法子想象。 所以我们要发长远心，要有耐心，这个事情不能着急，要认真努力学习。佛在因地当中发心之后，修行时间长，修行的方法无量无边。普贤菩萨在此地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 以生命来布施， 即是内财布施了。释迦牟尼佛的传记记载佛生生世世修行的事实，值得效法。佛在因地修菩萨道，为了流通经典，深山里头找不到纸笔，将自己的皮剥下来当作纸用，将自己的骨头拧出来当作笔，将血当作墨汁，将古佛所讲的经教书写流传给后世，使其不失传。生生世世这样修行，写的经典堆积起来就好像须弥山那么高，生生世世不重视自己的肉身，违法忘身，身体都不重视了，何况是身外之物呢？身外之物更不在眼中，这个是难行的苦行，他能做得到。想想我们自己学佛稍微吃点苦就停止了，跟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比，我们真的差得太远了。难怪人家成佛，我们还在这里搞六道轮回。我和各位同修介绍的是阿弥陀佛，因为毗卢遮那佛很难学，他的经典是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一日念八小时，念一片要半个月那么多。我们以阿弥陀佛为老师，释迦牟尼佛、毗卢遮那佛、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看到你这样的选择，每一个人都会鼓掌欢喜，这次你选啱咗啦。那无量劫来生生世世，我们都没有选啱过，这次选啱咗啦。选啱咗呢，要如说修行，这一生决定成佛。一切诸佛如来怎会不欢喜，怎会不赞叹呢？对自己要有信心，阿弥陀佛就不难学了，他的经典是无量寿经。 华严经是大藏经的浓缩，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浓缩。 过去弘一大师劝人学佛，从华严经疏抄入门，可惜现代人文言文底子不好，看不懂华严经的疏抄。 无量寿经浅显易懂，对于现代人来讲非常契机。 今日我劝各位常随佛学，是学阿弥陀佛，以无量寿经的教训修学。无量寿经要时常念，要念得好熟。 念佛念经是将妄念念走，不做六道轮回之业。 经典念熟了，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会想到经典上的教训，我这个念头该不该动，我这个说话该不该讲，我这件事情该不该做，阿弥陀佛的教训认真修学，日久天长，你自然就会改变了。凡夫的心，凡夫的习气渐渐就会少了，阿弥陀佛这个习气渐渐深了，与佛就接近了。 经典不熟，我们起心动念没有标准，念熟只能够常随佛学。 佛的发心要学，佛的修持要学，佛的正果要学，佛的弘法利生要学，样样都要向他学习，乃至于八相成道我们亦要学习。 八相成道是演戏，表演给一切众生看，不但有言教还有身教。 学阿弥陀佛就是学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因为佛佛道同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知道这个道理了，我们的心就很安乐了，心安理得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忧虑，以真诚恭敬心来学习。 第九愿，行顺众生。 复次，善男子，现行顺众生者，为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刹海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 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，或有依空及诸毁木而生住者，种种生类，种种色身，种种形状，种种相貌，种种寿量，种种族类，种种名号，种种心性，种种知见，种种欲乐，种种意行，种种威仪，种种衣服，种种饮食，处于种种穿营聚落，成邑宫殿，乃至一切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无足二足，四足多足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如是等类，我皆于彼，随顺而转，种种成事，种种供养，如敬父母，如奉师长，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二，于诸病苦为作良医，于失道者是其正路，于暗夜中为作光明，于贫穷者令得服藏，菩萨如是平等，饶益一切众生。何以故？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；若于众生尊重成事，则为尊重成事如来；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譬如旷野沙积之中有大树王，若根得水，枝叶花果，色皆繁茂，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，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诸佛菩萨而为花果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。何以故？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是故菩提属于众生，若无众生，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。善男子，语于此义应如是解，以于众生心平等故，则能成就圆满大悲；以大悲心随众生故，则能成就供养如来。菩萨如是随顺众生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顺，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 第八愿是回向菩提，行顺众生就是回向众生。第十愿是回向法界。 佛在大经里面教我们要修学功德回向三处，即是菩提、众生、法界。 为什么要回向呢？凡夫不能成佛成菩萨，在于我执太重，起心动念只想到自己。因此我们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的修行，连初果都证不得。佛陀教我们回向的法门，就是将我执打破，令到我们起心动念不想自己，起心动念不为自己，为菩提，为众生，为法界，心量就托开啦。唯有心量托开，妄心破除，真心现前，咁至能超越三界，咁至能成佛成菩萨嘅。所以回向法门非常重要啊！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 这个是平常念佛念经讲完经所念的回向偈。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这一句呢是回向法界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这个是回向众生，佛法念念不忘孝敬。四重恩， 第一是父母恩， 佛法学得不好是不孝，上台讲经者不好好讲，讲错了那是对父母不孝，对老师不敬，在台下听讲者不仔细听，亦是不孝不敬。 第二是老师恩， 佛是我们的老师，要报老师恩。 第三是国家恩， 国家治理得好，人人能守法，人人能行善，大家安居乐业，这个是政府的恩德。 第四是众生恩， 即是人民的恩德，我们着衫食饭，生活一切所需，要依赖社会大众，社会大众彼此互相有恩德。下济三途苦， 济是救济超度，三途是地狱、饿鬼、众生， 我们认真修学，就有能力帮助他们离苦得乐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这个是回向菩提。回向偈八句，三种回向具足，念回向偈要从内心真正地发愿，心口相应，功德无量无边了。最后结归极乐世界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这八句非常圆满。普贤云， 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 这里是讲九法界的有情众生，种种生类，生类有四种不同的， 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 种种色身， 身体颜色不一样， 将范围缩细到人类，肤色不一样，有白种人、黄种人、黑种人，种种形状，哪一个种族、哪一个国家的人，我们一看就知道了。中国人是中国人的样子，印度人是印度人的样子，种种相貌，相貌不相同，种种寿量，有些长寿，有些短命，种族不相同，名号不相同，心里头想的不一样，见解不相同，思想不相同，爱好不相同，乃至于生活起居习惯不相同，饮食亦不相同。菩萨教我们， 我皆于彼，随顺而转， 对于种种不相同的众生，通通要随顺。怎样随顺呢？ 要能忍， 你不能忍受就不能随顺。常随佛学，着重布施，佛是什么都放得下，六道里头学过舍， 行顺众生，在六道里面学忍辱， 我样样能忍，能忍就能顺， 能顺众生，众生就欢喜。 特别是学佛的人，若不能忍耐，会被人见笑。举个最浅显的例子，入境随俗，你吃什么我跟着吃什么，不好我喜欢吃什么你就替我做什么，咁会增加人哋嘅麻烦嘅，要顺众生。我喜欢瞓硬嘅床铺，到咗呢度，人家俾你弹弓软床铺，你亦要忍受，不能要求别人为你换床铺。 礼节、应酬，通通要随顺，对人要以孝敬之心嚟随顺，随顺一切人就好似随顺父母一样，敬一切众生就好似敬老师一样。 修行一定是在广大种种不同的群众当中修自己的清净心，极不清净的环境里头，我心清净，那功夫就成就了，而不是到深山里头修行，环境清净，心里头还胡思乱想的，这样心不清净啊。 清净心要在红尘里面修，平等心要在极不平等的境界里面修， 愿亲平等就冇一样唔平等呢？所以冤家系善知识、好老师，你在佢嗰度得平等，呢种修行就系《花严经》上讲嘅 历事练心， 要经历种种不同嘅事物、种种不同嘅人士，喺呢个里头 真正修到清净平等啦。清净平等得到，菩萨六道就圆满啦。 六道是因，清净平等觉是果报。 要将一切众生看作诸佛，看作菩萨。佛眼睛里头看一切众生都是佛。佛成佛的时候讲，他所看到的大地众生同成佛道，亦就是《花严经》上所讲， 情与无情同源种智， 冇一样唔系佛。凡夫眼里头睇到佛菩萨，亦系凡夫。法界里头有冇佛呢？有冇凡夫呢？冇嘅，无法无凡夫，法界系平等嘅。点解会有差别呢？系因为你嘅心想不平等，所以平等嘅法界变成差别嘅法界。 平等法界系真嘅，差别法界是假的，是妄心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。 学佛就是要将差别去除，这样平等真境界自能现前的。普贤十愿能帮助我们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。 在平等法界里面见到差别，这个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度化众生，是度他圆满。在差别法界里面见到平等，就是自己修行正果，是自度圆满。 对于一切苦难的众生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。苦难从哪处来呢？不将病根找到，你是没办法彻底地帮助他的。那所有一切苦难众生，苦难的来源都是迷惑颠倒的。换句话说，对人对事对物想错看错做错了。六道众生就是这个错误浅深广合程度不同而变出六道的。 人天想法睇法错误浅一点，畜生饿鬼想法错误深一点，地狱众生则想法完全错误。 要靠佛陀教育，只能够教众生恢复正知正见，对于宇宙人生一切的事理有正确的想法看法。要想帮助苦难众生，一定要帮助他破迷开悟。换句话说，要将佛陀的教育介绍给他，帮助他来修学，那他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。在家的居士做工做生意赚钱，能不能够想到要多做些好事呢？要做大好事即是宏法利生，要怎样做法呢？ 印经书，印劝善规过的书，拷贝讲经录音带、录影带送给人，这些好事一定要做，这个是宏法利生。 亦可以用公司行号名义印书，在录音带、录影带上打上公司的广告，到处结缘，亦等于替公司作宣传广告，生意必定更加兴隆。将讲经录音带、录影带放在广播电台、电视台播放，令到好多好多人打开电视机收音机，就能够听到讲经说法，功德就更加大了。不一定是有钱的人，功德只能做得大的，没钱的就不能收大功德，那就错了。 佛门修功德是讲心，只要尽心尽力，功德就大，心力没尽到，功德就少。 圆满的大功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修的，都可以圆满成就的，这个叫大慈悲心，这个叫真正行顺众生，真正帮助众生解决一切苦难，必须依靠佛陀教育。